我留在这地方，你让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甘的，哦，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 提到中国摇滚，好像没有人可以避开这个领头人崔健。人们印象当中，老崔大多数是卷着裤腿抱着电吉他唱着一无所有的样子，而唯有这首歌让我们知道，原来老崔也有儿女情长的时候。对于很多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在少年时代一定听过雨中集锦、阿美阿美，还有这首充满着花的歌

说雨景香，花去也芬芳，温情冲破冰冷的墙，梦里寻芳丛，蝶诗半自空，不知何年何月 如果不加解释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声音不太像是蔡淳佳。说起蔡淳佳，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等一个晴天》，还有《陪我看日出》和《依恋》，也可以说这三首歌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曲目。但是更让人觉得难以想象的是，这三首歌还都是翻唱的曲目，一首一个歌手的三首成名曲都是翻唱，从来没有被人埋怨，这不得不说是华语乐坛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当然归根结底也是因为这个歌者他自身的演绎的魅力，就像是花香一样，有一些清新又透露着绮丽的百合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朵花，这一首歌，他在过年的时候你会经常的看到他，爱似水仙金海心。 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却永远不能够实现。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们戒掉了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我到现在还记得彭羚的这张唱片，它的封面，它的造型，那时候看起来让人觉得很惊喜。蓝天白云碧水的布景之下，彭羚穿着一条黄色的连衣裙，一扫她往常的幽怨，绽放出舒心的笑容。这是我第一次觉得相貌平平的彭羚竟然是那样的动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朵花，它来自于80年代，在香港的乐坛，那是一个温拿肆意流行的年代，钟镇涛又是其中一个闪亮的名字。这朵花呢叫做月光花，为什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它白色的花朵很像月亮，而且它经常开放在夜间。 夜色中看着前 照亮你的丝丝幽香，驱使我找紧心中理想，你的闪闪幽光促使我心向上，你的丝丝幽香仿佛带领我奔走远方。 常埋怨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年年千载此心不变。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年年千载此心不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彼此有真有情，绵绵千载此心不变。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的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几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在一首歌里去听听那些花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出自台湾的一位久违的歌手方季韦，而另一个版本则是出自这首歌的作者曹轩宾，君子兰。 寻自然，幽静芳香淡，绿叶如茧，仰头相偏，百花落尽，风雪漫天，它盛开在严寒。君子翩翩，出淤泥不染，胸怀之远，温和浅浅，深落谷底，不诉哀怨，居高而不狂言，多自然，那如风轻云淡，也经得起莫测变幻。浩瀚天地间，一杯水之天，也能让生命再蔓延，不再蔓延。写情郎的轻盈的生命啊，润物细无声，滋润着我心田，在单纯时光中的慢慢不变，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面向灿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朵君子兰，出自曹玄斌。 君子兰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位歌手方季韦他复出的主打歌。提到方季韦，你应该会想到他的一首非常都市的作品《爱情的故事》。只是后来这个歌手越来越不像一个都市歌手，他的这张叫做《君子兰》的专辑甚至是加入了太极的风格，当中有太极世界冠军的一整套完整的太极拳。君子兰其实是一种高雅的花，而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在有一天他在一个福利院里看到了一群身残志坚的小朋友，于是决定要写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在方季韦的版本当中有一段儿童人声的伴唱竟然是用曹玄斌来唱的，因为当时录音的时候正巧有几位小朋友请假不能够来，所以情急之下他只能够亮起了高音装嫩来完成这首歌的童音合唱。写歌的人果然是对歌有着莫名的情感，他也是念旧的，所以写出的歌忍不住要自己拿来唱。就像曹玄斌当年他给梁静茹写完《可惜不是你》之后也忍不住唱了几嗓子，结果就唱成了歌手。身高1.56米的梁静茹其实是一个小女子，但是她稍稍沙哑带一点点嘶哑感受的嗓音唱出的却是有一股清新的勇敢和宽容的力量。就像这朵茉莉花，轻轻悠悠的，她好像在叹息，在询问，茉莉花又香又白，人人都爱，你说我那么好，可是为什么不要呢？果然时代在进步，同样一朵花提出的问题也更加的老练，让人难以作答。 生活在这个时空，我已习惯了计算每一点付出能有多少回报，直到我遇到了他。他平均每天骑行10公里，磨10把剪刀，收入30元，